后等着昨天的伤悲，请与我举起杯，跟往事干杯。 喜欢的爱情。

总是轻声地说，黑夜有我。 为什么没有人发现？我好想找人。